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，驻朝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机构成员10月7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，表示了敬意。